攻读德撒洛尼前书第二章。弟兄们，你们自己也知道，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非没有效果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来到之前曾在腓立伯吃了苦，受了凌辱。可是依靠着我们的天主，我们还有勇气在艰巨的格斗中给你们宣讲了天主的福音。我们的讲劝并不是出于幻想，也不是出于不诚，也不是在于欺诈。反之，我们是被天主考验合格而受委托传福音的人。我们宣讲并不是为取悦于人，而是为取悦那考验我们心灵的天主。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之词，就如你们所知道的，也没有托顾贪婪，天主可以作证，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，没有向你们，也没有向别人。我们当基督的宗徒，虽有权利叫人敬重我们，但我们在你们中却成了慈祥的，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。我们如此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，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弟兄们，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。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，黑夜白日操作，免得嫁给你们任何人负担。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证，我们对你们信友曾是怎样的圣善、正义和无可指摘。你们也同样知道，我们怎样对待了你们中每一个人，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劝勉、鼓励、忠告你们，叫你们的行动相称于那招选你们进入他的国和光荣的天主。每次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，因为你们有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，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，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。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着效力。弟兄们，你们的确像那些在耶稣基督内，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了，因为你们由自己的同乡遭受了苦害，正像他们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。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，而且也驱逐了我们。他们不但使天主不悦，而且与全人类为敌，阻止我们给外邦人讲道，叫人得救，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。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。弟兄们，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，仅是面目离开，而不是心离开。我们热切愿望及早见到你们的面。我们曾切愿到你们那里，我保禄确实一再地愿意去，但撒旦却阻止了我们。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临时，在他面前，谁是我们的希望或喜乐或足以自豪的冠冕呢？不就是你们吗？ 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。